是什么？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拍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念著名相声艺术家教育家丁广泉先生专题节目。丁广泉先生上周四，也就是1月18号因病去世。丁先生生于1944年，他是中国煤矿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1973年正式拜师侯宝林先生，在多年的舞台生活当中创作表演了大量作品，比如发财有术、生财有道、男人和女人、签约、洋腔洋调、洋戏迷唱三国等等，多次获得各级奖项。从1989年开始，丁广泉先生培养外国学生说相声，他通过相声来推广汉语，并把教学方法述诸文字，有专著总结相关的经验，为相声的国际化传播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被称为相声洋教头。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录音是去年纪念侯宝林先生诞辰100周年的专场晚会当中，丁广泉先生的两位学生杰盖、薄小龙合作表演的杂学唱。先请听主持人瞿玄和、周涛的介绍。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侯宝林大师一生不懈追求，他的目标就是把在旧社会被贬低为撂地玩意儿的相声艺术带上大雅之堂，这非常非常难，但是他做到了。 是啊，他留下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久演不衰。为什么呢？接地气，有生活，使我们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代会上对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的要求，那就是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服务人民，坚守艺术理想，不断的创新创造。应该说，侯宝林先生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先行者和榜样。 的确是这样，翻开他的艺术履历可以看到，解放以后侯先生的脚步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学校还是厂矿，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活跃的身影。 是啊，到了侯宝林先生晚年时期，他致力于相声的理论研究工作，他还受北京大学等院校的邀请，成为客座教授，把相声知识传授给优秀的学子们。 对，同时呢，他还致力于把中国的相声推向全世界。他呢，曾经带领中国广播艺术团远赴日本、美国等多个国家进行演出。他呢，也被西方的观众亲切地称为是东方的卓别林。 是啊，他的弟子丁广泉也是相声名家，称为洋教头。他带领了一批外国留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30多名，来自70多个国家。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听两个外国的小伙子为我们讲的相声。那一位呢是来自喀麦隆的小伙子杰盖，还有一位是来自法国的博小龙，请欣赏他们合说的杂学唱。 欢迎他们。 So everybody's here tonight. Good evening. Mesdames et messieurs, bonsoir à tous et bienvenue. 还是说中文吧。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曲艺界、相声界的各位老师、朋友们，大家 晚上好。 哎呀，今天是纪念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诞辰100周年的专场演出， 很重要的纪念日 啊！哎呀，我们能够参加本次活动啊，心里感到十分的荣幸，也是格外的激动。 对呀、啊，激动的我昨晚一宿都没睡。 哎呀，只要一想起今天这个任务啊，我们就使劲练，用心练。因为你想，中国话本来就非常难学呀， 太难了。 哎，还甭说什么上台来说相声，就是日常生活中啊。说中国话对外国人来说非常的困难， 可不是嘛？大部分说话舌头硬呢，说的跟说方言似的。 所以我们到这来呀、啊，还给我们增加了要求，要保证字正腔圆，而且呢，声调要掌握好。 对，要说标准的普通话。 哎，什么又是标准的普通话呢？ 哎，这可是侯大师说过的啊。标准的普通话那就是 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叫普通话。 哎，说得好。 你说连这个定义都说不好，还能上台说什么相声啊？ 嗨，这是吹伤了啊。 我不是吹牛，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俩今天能站在这跟大家演一段相声，真的是心里是压力山大。 为什么呢？ 你想一想，在座的各位啊，其中有一大部分都是相声演员啊。 哎，对呀、啊， 对吧？ 对、啊。 所以我们在这演呢，我老觉得，因为人家相声演员他是职业，我们是业余的呀。 啊。 我们到这来演呢，我老觉得自己是孔圣人面前卖30斤啊。 嘿。 龙王爷面前卖自来水啊。 好。 关公面前买大刀啊。甩大刀不是卖大刀、啊、哎呦，你看不就老外了吗？ 啊， 姚明面前装大个儿啊。 哎呀，这么说你这普通话是不错，你看一嘴的小屁话。 哎呀，所以说呀，我往这一站真的心里是上下不安。 哎，上下不安。什么上下不安？什么叫上下不安？ 中国的成语你不懂。上下不安。 不对呀，那叫忐忑不安，好不好？这下面有个新字儿，知道吗？ 啊，对对对，忐忑不安。 对呀， 这中国话真的，这忐忑不安。对，但是我们毕竟走到这来了，还是要放得开去演嘛。 对， 对吧？说一说啊，你看台下有认识咱们的， 哎，有面熟的， 也有不熟悉咱们的， 头一次见面。 那么咱们得先来一个自我介绍。 好， 我呢，我叫杰盖，来自喀麦隆。谢谢大家，我又是中非文化交流大使，同时我是中国煤矿文工团的、那 个。哎，对，等会，中国煤矿文工团呢？ 啊， 你别误导大家好不好？ 我怎么误导大家呀、 啊？虽然看得像嘛，但是你什么时候加入过中国煤矿文工团呢？ 我没说我呀。 那你说谁呢？ 我说呀，中国煤矿文工团呢，是我的相声师傅丁广泉老师的单位 啊。这下子对了。 哎，因为我相声师傅叫丁广泉老师， 哎， 他的单位呢是中国煤矿文工团，而且丁广泉老师呢，他是侯宝林大师的得意弟子啊。 哎， 这么论起来啊，我就是侯宝林大师的徒孙呐、啊。哎，非常得意。好，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旁边这位孙子。 哎，还什么 这孙子呀、 啊？等会儿，你待会儿再介绍。怎么骂人呢？ 我告诉你，侯派的相声从来不骂人呢。 你不是叫我孙子吗？ 对呀、啊，哎，三俗的相声才是骂人。 我来问你，你是不是也是丁广泉老师的徒弟？ 是的， 对吧？ 哎， 你是正式拜师了呀？ 没错， 我还主持过你的拜师仪式啊。 哎，对，我记得， 对吧？ 哎， 那这么说，你说你的师傅的师傅是谁啊？ 那就是侯宝林老师啊， 对吧？ 哎， 那你喊侯宝林大师叫什么？ 师爷。 师爷 啊， 对吧？那么你是侯大师的什么关系？是不是孙子？ 哦，对了，这么说我就是孙子。 对、啊，不是叫孙子、 啊。对，你别说， 我跟你说事儿好不好？ 你说名字就行了。 哦，好吧，不说这孙子啊。他呢，他叫薄小龙，来自浪漫的法国。啊，其实啊，开个玩笑啊，其实可以说，我们不管从法国也好，或者喀麦隆也好。不管从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也好，从在世界各地还没有来到中国之前，我们早就听说过侯宝林大师的名声。 没错，在我们法国巴黎的唐人街，到处都能听到侯老师的声音。 对，尤其是在喀麦隆，我还记得，侯大师有这么一段啊，虽然说当地人他听不懂，但是这一段真的是抓住了当地老百姓的注意力啊。 哎，这好神奇啊，人家听不懂还能抓住注意力啊。 对，因为侯大师学的那一段啊，是特别的接近当年接近那个当年当地卖家叫卖的方式 啊、哦，叫卖啊， 哎， 嗯， 也叫做吆喝。 哎， 我告诉你啊，过去的中国呀、啊，社会不像现在那么现在很方便，你想买什么东西啊，你跑到超市就能解决 呀、啊。哎，都不用提超市了，现在哪个手机网购啊，多方便呀、啊。 对，过去啊，没有那么多超市。 没有网购的事儿。 对，那个时候呢，你想买什么东西就得跑到大街上。 哎， 那么大街上的卖家他就挑个担子，然后在那边满大街吆喝。 哎，对呀、啊，不吆喝就卖不出去了。 哎，我告诉你，小龙， 嗯， 那个时候啊，你没赶上。 我、哦、当然没赶上，我那时候没出生呢。 对，你就不如我了。 你赶上了， 我也没赶上。 嘿，说他干嘛呀？ 不是，因为我在喀麦隆听完了之后啊，我到中国来留学以后。哎，我是正式拜师，我跟丁广泉老师学了正宗的吆喝。 哎，正宗的吆喝，那 对， 你看人家都来了，能不能给我们表演一段啊？ 大家想听吗？ 啊， 哎呦，这掌声够热烈，可以下来，你没关系啊。 好， 是这样的，菜种类摆着了好几十种，哎、这么一口一喊，香菜、辣青椒嘞。高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的鸭梨香醋梨刷了好韭菜 好 好哎呀真的你说精彩不精彩 哎精彩很有点意思啊 想不想学 想学 好你给1000法郎 啊 我教你小龙，我告诉你，你有教会了你之后啊，你回到法国，你跑到那个香榭丽舍大道， 嗯， 哎，你把东西往那边一摆， 哎， 你在那边往那一站，你扯开嗓子这一喊，香菜、辣青椒，哎，马上大家都会围上了， 真的， 我向你保证，用不了2分钟， 哎，我的菜全都卖出去了， 警察逮着你了 啊，抓我干嘛呀？ 你违反交通啊， 嘿， 妨碍交通啊，对不对？罚款1000法郎， 哎呦，又1000块钱，哎呀，2000法郎不见了，我觉得太贵了，我不学了。 哎呀，其实啊，小龙，你没有必要这么装孙子， 哎， 你本来是真孙子。 行了， 你是真孙子，你是正式拜师了，对吧？ 嗯。 所以你回到法国，你不要在大街上去干这个，你得走到法国那边的正式舞台去表演，宣传宣传中国伟大的传统文化，大家说对不对呀、啊？ 哎，有点道理啊。但这么一说，你也是啊。 怎么了？ 再说你比我还早当孙子呢，你干嘛不回国上台表演吆喝吆喝？ 啊，不，我跟你不一样，这个我不能这样。为什么呢？一带一路这个理念。 哎，对了， 我觉得我的任务就加重了 啊。 哎，我回国呀，我要比上台光吆喝呀要做得更大。 哎，俩吆喝。 还扒吆喝呢？ 那你是怎么弄呢？ 我是带一个曲艺和京剧艺术团，哎，回到非洲那边走全非洲巡回演出啊！ 真的吗？ 哎， 效果怎么样？ 太精彩了！ 嘿， 我真没想到啊，我们那边的老百姓那么喜欢我们中国的京剧和曲艺，太好了，真的 是吗？你演的？ 我也演啊。啊，这你猜我演什么角色？什么样的角色？ 这都不用猜了啊，一看这个自然条件肯定是演包公，对吧？不用化妆了。 错。 怎么错？ 你怎么往那边想，什么要省油啊什么，这个不是。再说我给你解释一下，到我们那边你去演包公绝对是不行，也不能想，也不合适，肯定只能很烂。 怎么不行？ 很简单的道理啊，你往舞台上这么一站，台下全是包公啊。 哎呦，对了，那你演谁呢？ 这你怎么演啊？ 那你演谁呀？ 所以我得演个新鲜一点呀，对吧？那么我呢，我是学着我的师爷哎，你想当年侯宝林大师演那么多段子，唱那么多京剧，那么多京剧段子，那大家都知道，虽然他各个行当都试过，但是他唱的最多是什么行当你知道吗？ 哎，这我知道的，老生。 哎， 对， 那我到那边呢，我就演老生，而且我是挑最聪明的老生。 这叫聪明的。 什么角色你能猜吗？最聪明当中，老生当中最聪明啊。 诸葛亮吗？不是。 对呀、啊、你别说诸葛亮啊。 不是，聪明。 诸葛亮伟大的人物啊，你看大家都想鼓掌都不敢了，对吧？诸葛亮是个伟大人物啊。 你行吗你？ 我太行了。 你肯定比不上侯老师啊。 什么比不上侯老师？我干嘛要跟侯老师比呀、啊、人家是大师啊，我不用跟他比，我跟你比你行吗？ 行吗？ 对不对啊？再说呢，我就虽然我唱不出什么太高水平来，但是呢，像我们那演出啊，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 他们听不懂啊。 嘿，蒙人。 什么叫蒙人呢？ 不是吗？ 我爱唱，人家爱听，不就完了吗？ 哦，那倒也是。那你唱的是哪一段啊？ 有这么一段西皮。 西皮。 哎呀，特别精彩。我想所有的戏迷都知道。这段西皮啊，他唱词就四句话。 四句哪四句啊？ 主公上马心不爽， 哎，刘备不高兴， 山人八卦袖内藏， 哎，诸葛亮把注意留给自己， 蒋琛且坐中军帐，等候卓卓易得章， 哎，等张飞来， 哎，就那四句话 啊。那怎么唱？ 怎么唱？这个我需要你帮忙了。 好， 你帮我打个招呼行吗？ 可以， 你打招呼。 来来来来，好， 你行吗？ 可以啊。 好，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苍子累了，苍子累了，苍子累了，苍。 主公上马心不爽， 苍。 山人八卦袖内藏， 苍。 将身且坐中军帐。我跟你说呀， 效果肯定好， 效果超棒。 哎， 哎呀，超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嗯， 而且呢，我们唱完了之后啊，我全场都鼓掌，一直在鼓掌。后来演完出之后呢，我看有一个当地的老头，他跑到后台去找我。他说：“哎，杰盖，你这一段，哎呀，太精彩了。”我说：“是吗？”他说：“我们都很喜欢，但是呢，杰盖就缺乏这么一个东西。”我说：“缺乏什么？”他说：“缺乏一个亲切感。” 啊！ 我说什么亲切感？他说：“哎，你们中国不是有这么一句俗话吗？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吗？”我说：“有啊。” 等会儿，他说：“你们中国呀？” 对啊，拿我当中国人，我骄傲，你管得着吗？ 长得不像， 你管那么多事儿干嘛呢？ 你接着说。 他说：“哎，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吧？”我说：“对啊。”他说：“哎，你要在中国这么演，哎，大家肯定会欢迎；你要这里这么演呢，大家也欢迎。但是呢，你可以更精彩。”你往里边稍微做一点点变化， 那不行，传统东西绝对不能改。 对，我也这么跟他说呀，传统东西不能动啊。他说不，我不要你全部动，原词不用改，但是这个旋律啊，你稍微增加一点点我们非洲当地的一些民歌呀，一种感觉节奏，加一点点节奏。我说这能行吗？后来我晚上回去琢磨琢磨，我说哎，这还可以稍微一点点，我赌一把吧。 哎，来吧， 赌一把吧。啊，我说第二天了，就这么演吧。 对呀、 啊。结果没想到第二天准备演的时候，就在开马龙首都雅文德那边准备演的时候呢，我发现全场呢，哎，赶上了一半是中国人，在那边的华人，啊，然后一半呢都是当地开马龙人。我想，哇，这个就好办了。有那么多中国人，我敢改这个吗？ 对啊， 我还是赌了一把，我就这么放得开去演了啊，按照他的要求去演。没想到，哇，全场就爆了， 爆了！ 哎呀，不单是当地人鼓掌，中国人也鼓掌，而且不只是鼓掌，全部都站起来了。站起来鼓掌之后呢，又上台来给我们唱又跳。 哇，这么夸张！那，这样吧，今天大家都来了哈，嗯，你还是给大家表演一段吧。 大家想看吗？ 想看吗？ 啊、哦！哎呀，还是那一段。 哎， 这回您不，别敲锣了，你不会啊？啊，他、啊、这么唱， 还是那四句话啊？ 还是那四句话。嗯、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哎， 这么唱。我告诉你，我这一唱，中国人都是耳熟能详。嗯，烛光上啊，哎哎，哇卡哇卡，哎哎哎，达米纳米纳赞盖我，阿那我啊啊，赞波哎哎，赞波哎哎，达米纳米纳赞盖我，阿那我啊啊，呜！哎，你看，这里的人不用上台，没事。 哦、杰盖， 你看他们也喜欢呢。 杰盖， 哎， 我能问你一句话吗？ 啊，你也想学了吧？ 你吃饱撑了吧？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什么吃饱撑？我都还没吃饭呢，怎么就会撑了呢？这是、 啊、明白了，他是饿疯了。行了，没事。旁边有个肯德基，我出去给你买点吃的。 不，我从来不吃这垃圾食品。 没吃什么？ 我在中国就已经学会了不吃垃圾食品。 那吃什么？ 什么肯德基？你要请我吃饭，你正宗的吃。北京小吃， 北京小吃有的是啊，种类多了。你要哪一种、哪几种，我去给你买了。 什么几种？要几百种，我一口都能说呀。 几百种？ 什么人呢？ 这我不信了，你肯定不行啊。 我不行。 对啊。 天哪，谁认为我行？鼓鼓掌。你看，不了解我不是？ 行，那我看看。 北京小吃种类太多了，你对吧？ 那对呀、啊。 比如，老北京炸酱面。 哎，这样这有 有没有啊？ 对， 有。还有呢？ 还有什么？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酿肉、香肠。 停，我说的是北京小吃。 有 什么？ 老北京炸酱面。 你说过了，还有什么？ 还有红丸子、白丸子、苏菜丸子、南煎丸子、干炸丸子、河洛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葱花丸子、豆腐丸子。 我说的是北京小吃，好吧？ 有 什么？ 老北京炸酱面。 吃三碗了，还有什么？ 一品肉、马羊肉、红焖肉、白片肉、樱桃肉、米粉肉、坛子肉、炖肉、大肉、瘦肉、烤肉、酱肉、酱豆腐肉、烧羊肉、烤羊肉、香羊肉、五香羊肉、煨羊肉、川三样、爆三样、金炒三样、烩三样、六八三碎、三鲜鱼、金鲤子鸡、真钻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你都说八百个了 啊！ 我说的是北京小吃，北京有吗？ 有啊！ 有什么？ 老北京炸酱面。 不知道你说谁一个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丁广泉先生的学生杰盖、薄小龙合作表演的杂学唱，这是去年纪念侯宝林大师诞辰100周年的专场晚会当中的实况录音。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空中笑林，为您播出纪念丁广泉先生的专题节目，咱们过会儿再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

今天空气清新，光照比较充足，但是户外寒意十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风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拿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解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相声表演艺术家、教育家丁广泉先生专题节目。丁广泉先生是一位集表演、创作、理论、教育于一身的名家。他的老师侯宝林先生就认为他在同代人中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所以在搞创作和理论梳理方面具有优势。侯先生对他也寄予了厚望。同时丁广泉先生也完成了侯先生的嘱托，把中国的相声、中国人的幽默方式、中国人相声当中的文化内涵传递给了更多的人，传播到了更多的地方。下面要请您欣赏的这段相声贤妻是由丁广泉、杨佳音、抗力二位合作表演的。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相声邀请赛。 我也觉得今天参加这比赛啊，跟上回那比赛有点劲头不大一样。 我真是又激动啊又紧张。 看来这回我拿奖啊是没什么希望了。 哎，为什么呀？ 我旁边站这么一女的。 我感到很荣幸。 我感到臊么大眼的。 哎，你害什么臊啊你。 我这人呢就不爱跟女的套近乎。 什么叫套近乎啊？您看大家多欢迎我们女演员来表演相声啊。 人那是欢迎啊。 啊， 人那是笑话你们呢。 哟，笑话什么呀？ 我们男的说的好好的相声，你们女的跟着裹什么乱呢？我也看出来了，哪儿有女的呀哪儿就得乱的。 哎呀，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怎么不对啊？ 您看相声是一种语言艺术， 嗯， 它同样可以发挥我们女同志的表演特长吗？ 你们的特长应该是做饭抱孩子。 这是什么话呀？ 心里话，实话。 现在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了。 我知道 我们妇女正以一个崭新的精神面貌同你们男子一样投入了改革的浪潮。 嚯嚯， 我们有理想， 嗯， 敢拼搏， 嗯， 在比你们男子落后几千年的起点上腾飞了。 嗯，还翱翔呢。 你这什么态度？ 什么态度啊？我就这态度。 你 我说你们现在这女的是不是翻身翻的也大发点了？ 大发 啊！ 你 什么事儿都跟着掺和啊，挤得我们男的气管炎协会都快成立了，还怎么着啊？反了你们了 哟。就许你们男的耍那大丈夫主义，我们女的就得忍气吞声。 我也没那么说，我这意思是说呀，你们这女的现在不能得寸进尺。 哟，你们男的也不能为所欲为呀。 你们女的首要任务是应该对我们男的多体贴点。 你们男的首要任务是应该对我们女的多理解点。 我告诉你，我这人脾气可火爆。 我跟你说，我这人可火爆脾气。 你让我把话说完了行不行？ 我说完了你再说行吗？ 不行。 哎呦， 我凭什么让你说呀？ 这样啊， 本来我就不愿意上这来。你说来到这儿之后吧，旁边又站着一女的，你说我怎么得奖 呢？ 你说到大连来了， 不 是 我 跟你 说， 不是我， 大连这么凉快，谁都可以来嘛，为什么非得你来？ 我吃不得我的皮儿，不吃不得我的皮儿。 哎呦， 说说，看咱们谁嘴利落， 说呀、啊。 这人怎么了？ 怎么了？ 绕口令都出来了。 我让你气的。 哎呦，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啊？ 您看在北京吧，我刚跟我爱人吵完架，哎、说当大连来躲两圈来吧，旁边又站这么一女的。哎呀，多可气呀、啊！ 你跟你爱人吵架，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啊？我说，我觉得你们现在这女的，是不是也该收收心了？ 收收心？ 你起码得有个当女的的样吧？ 呀，当女的的什么样啊？ 反正不是你这样。 啊、 哦，有你这样的吗？ 那在您心目当中、 啊， 你希望你的爱人？应该是什么样啊？ 你要说这事儿，其实我对他要求并不高，我就希望啊，我干什么，他都别管， 别管， 哎，也别一天到晚想这个想那个的，好好过日子，把我伺候好了，比什么不强啊？ 哟，那人家的理想呢？ 这哪那么多理想啊？想什么呀？都结了婚了，别想，想多了。明儿再想出一第三者来就麻烦了。 哎呦，这个人哦，光想你一个人， 这当然就得想着我一人啊。 那还想不想工作了？ 嗨，女同志的工作呀，就那么回事儿，甭那么认真。 哟， 这不上班了吗？ 啊， 点个卯就行了，把心呐都得放在家里头。 他这倒是高见， 哎， 上着班还得想着家。 对喽。 那要在班上。遇见点什么事儿呢？ 问我呀？ 问你？ 问我？听我的没错，两口子嘛，男主外，女主内，我能让他吃亏吗？ 要一问你，你跟着发脾气呢？ 忍着，忍着， 忍着， 忍着点儿，听见了没有？你看我们这男同志，那叫男子汉大丈夫。难免的有点脾气， 领教了。 你们这女同志就不能发脾气？对了，你这女的老发脾气，那两口子不得老打架吗？对不对？ 哟，那我明白了。 啊，你们这女的主要就得温柔。 温柔？ 哎，我们男的越发脾气，你们女的就越温柔。我们这些男的不就没脾气了吗？对不对？ 好、哦，我明白了。 哎， 原来你理想的女性啊， 嗯， 是不要什么理想， 用不着， 又不要什么抱负， 要那干嘛呀？ 是个温柔顺从的贤妻良母，小家碧玉。 哎，东方女子的美德嘛。你看人家日本女的多好， 嗯， 山口百惠， 熟悉。 那么大的电影明星啊， 啊， 结婚以后不工作了。 哟，那他干什么呀？ 专门回家伺候丈夫去。我告诉你， 哦， 他一见着那三浦友和， 啊， 他就，こんにちは，桑吉达拉，吉姆达拉，吉姆达拉。 行，你说什么呢？ 不是，我说人还鞠躬呢，这多好啊！今儿来这些女的，回家你们都学着点，听见了没有？ 呵，他这还煽动呢。 这女的就得这样。 哦，日本女的既然这么好， 嗯， 那当初你怎么不找个日本妻子啊？ 你有认识的吗？ 没有。 对了，没有，我上哪儿找去？ 想什么呢？ 我想不也没用了吗？那远水也解不了近渴， 还是想， 你就按咱们中国话说吧，不也是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吗？ 你别在这儿美， 哎， 要真按你这种要求， 嗯， 你受得了吗？ 那有什么受不了的？我爱人要真能做到这样，我告诉你，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人。 真幸福？ 那当然了。 今天我在这儿好好的教育教育他， 哎，指不定谁教育谁呢。 好， 怎么着？ 从现在开始， 嗯， 你就是那个标准的男子汉大丈夫， 货真价实，一点假咱都没掺。 不用你解释， 嗯， 我呢来扮演你理想中的妻子。 哦，咱们俩在这儿表演表演 啊？ 怎么表演吧？ 比如说， 嗯， 你下班回家了， 怎么着？ 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嗯， 就等着你吃现成的了。 能这样 啊？ 那太好了， 你说什么是什么， 全听我一人的。 对，我在门口迎接着你。 哦，还在那欢迎我， 啊， 哎呦，真要这样，我跟你说，咱俩一点矛盾都没有。 你受得了吗？ 你这有什么受不了的？你要这样，我就幸福了。 真的？ 当然了。 那好，开始吧。 咱们来吧。现在我可下班回来了。 我在门口迎接着你。 来来来来， 开始。 哎，这样的还差不多。我回来了。 您回来了 啊？哎，你看这样的多好啊，我就愿意。 您下班了？ 我刚下班。这个今， 您累了吧？ 上一天班了，能不累吗？我不是。 您渴了吧？ 我不渴。你不是你？ 您饿了吧？ 您贫点了吧？ 哟，怎么了？这不给您温柔呢吗？ 你别这么没完没了的，你问我两句不就行了吗？ 那哪成啊？ 怎么不成啊？ 人家还没温柔够呢。 哎呀，行了行了，咱们先留着，慢慢的温柔啊。 那好吧。 哎，咱们那个饭做好了吗？ 早做好了 啊， 就是不知道吃什么菜。 对，咱没菜呀。我不跟你说了吗？咱买半斤蒜苗做那肉丝炒蒜苗啊。 是啊，你让我买半斤蒜苗、 啊、 七毛钱一斤的，买3.5的整半斤。 对呀、啊、 可是我转了2个多钟头、 嗯、 就是太摊的蒜苗啊老价了。 那好啊， 全是6毛钱一斤的。 行， 我没敢做主，不知道买不买，是买半斤呢还是买3.5的，就等着你拿主意了。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那要涨价了你不敢买，这还有情可原，这都落了价了，你说你等我什么劲儿啊？ 哟，你怎么生气了？ 这样的能不让人生气吗？ 你不是说的有什么事儿问你再做决定吗？ 是啊， 你赶紧决定啊，我好买去。 我这意思是说呀，甭管多钱一斤，买半斤不就够咱们吃的了吗？明白了吗？ 那好吧。 哎，就这么简单，你赶紧把它买回来。你我要真摊上这么听话的媳妇儿，也够闹得慌的啊。 哟，孩子他爹。 不是，又怎么了？ 又买不成了。 那蒜苗卖没了？ 不是。 那是 6毛钱一斤的呀、 啊、 也卖没了 啊， 就剩下搓堆儿的了。 啊，搓堆儿 5毛钱一堆儿。 行啊， 咱买不买呀？ 咱买呀。 那好吧。 你这啰嗦劲儿的。 哟，要是5毛钱一堆的也卖没了，就剩一点儿了，卖菜的让我给他1毛钱全拿走，那咱要不要啊？ 要要，什么都要，多少钱都要，明白了吗？ 那好吧。 不是，你说他笨不笨呢、啊、这人。不要了。 哟，怎么又不要了？ 你废话，人就剩那么一点了，等你再扭到那儿，现在还能扭吗？得得得了，咱哪儿也甭去了，什么也甭买了，家里有什么现成的咱们就凑合吃点吧。啊， 那好吧。 那你家他倒真听话。那咱们家还有什么别的菜没有啊？ 有。 还什么呀？ 还有半根腌黄瓜。 行。 半根豆腐干。 就吃。 半俩臭鸡蛋。半条小猫鱼儿。半个花生米。 哟，您瞧我们家这日子也不怎么过的，全都是半拉半拉的。 你不是让我省着点过，咱好攒钱买彩电吗？ 嗯，咱们要这么省着呀，咱俩非饿成那人灯不可。 我跟你说呀， 你说什么呀？ 半根腌黄瓜和半块豆腐干啊，是你带饭带剩下的，我没舍得吃。 别说这， 那半拉臭鸡蛋呢，是孩子吃剩下的。 你提这些， 那半条小猫鱼啊，是给猫咪儿预备的。 不是， 那半个花生米呢，是我扫地的时候从床底下够出来的。 要，行了，就别当着这么多人在这给我献了。 哎呦，得了得了。咱们俩呀、啊，就白开水泡饭，就这半拉子菜吧，啊。 那好吧。 那，哎，他就会说这一句。哎呀，您看吃口饭多难呢、啊！我，哎，我，你不不，你，哎呦，你说你嬉皮笑脸的，老跟我乐什么你？你赶紧端上来，咱俩一块吃吧。 哟。那哪成啊？ 怎么不成啊？ 你都累了一天了，还是你先吃吧，等你吃剩下了我再吃。 哟，就这半拉花生米我还剩呢。哎呦，得了，甭管怎么说，我要真摊上这么一媳妇啊，人家知道礼让，多贤惠啊，咱也没脾气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说啊，咱俩就一块吃，你也算累了一天了。 我不累。 怎么不累啊？你又是个理发员，你都在那站了一天了。 没站一天，就站一会儿，经理就让我回来了。 哦，你们那活不多。 谁说的？活可多了，他们都忙不过来了。 那干嘛让你回来呀、啊？ 开除了。 哦，开除。啊、嗯！你怎么让人开除了？过来，过来，过来，站着，赶紧说，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从你早上走了以后啊， 啊， 我这心里头就特别的不是滋味儿。 怎么了？ 真没想到，你一走就是一天。 废话，谁上班不得一天呢？ 都快想死我了。 嗨， 常言说得好， 啊、 一日不见如三秋，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 这行了，干嘛呢？在这猜什么呀？还挺会拽的，过来，赶紧说怎么回事。 后来呀， 啊， 一到了理发馆，我站那就发愣。 你赶紧干活吧，发什么愣啊？ 我想你呀。 哎呦，你想我干嘛呀？ 你不是说的让我谁都别想，就想你一人吗？ 那你上班也应该像上班的样啊。 你不是说的女的上班就那么回事，甭那么认真，点个卯就得了，把心都放在家里吗？ 嗯，这他背的还挺熟。 当时啊、 嗯、 进了一个大胖子 啊， 他要刮脸。 你呢？ 我给他打上肥皂啊，我就给他刮了。 对呀、 啊、我手上给他刮着呀、 啊、 我心里想，你今天晚上还得吃肉丝炒蒜苗呢。 对对对， 等我给他刮完了，往起一扶他， 嗯， 他就跟我急了。 啊，那是没给人刮干净。 太干净了，连眉毛都刮起了。 啊，那是得急呀、啊，那要是我也得急呀、啊！ 我从镜子里这么一看呐、 啊，啊， 他那么大一个脑袋上， 嗯， 没有眉毛， 没有， 就跟一个大肉球似的，特别的好玩。 你别比划了，都给人刮成这样了，你还比划呢？还不赶紧给人道歉？ 哟，那哪成啊？ 怎么不成啊？ 他是外人， 我知道。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说什么了？ 男主外，女主内，外人的事儿啊，还是你去办吧。 对了，我，嗯，哦，你惹了娄子了，也我打补丁去啊？我管得着吗？我， 你别生气呀、啊。 他能不气人吗？ 我当时对他们挺温柔的。 那管什么呀？ 后来经理就训我 啊， 经理说的。 嗯嗯， 你都想什么呢？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 啊， 我什么都没想。 对了， 就想他一人。 得，他又把我给卖出去了。 后来经理就把我给开除了。 不是，那你就不是你别乐了。舔着脸还在这乐呢， 都让人开除了，你就什么都不干了。 嗨，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怎么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又说什么了？ 人家山口百惠那么大的电影明星，结婚以后都什么都不干了呢，我一剃头的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是，你说你怎么这么没志气啊，我的姑奶奶。 我志什么气？ 那就别说。 我不志气。 怎么能不志气啊？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又说什么了？ 你们大老爷们的难免有点脾气， 我们女的就不能置气。你们越发脾气啊，我们就应该越对你们温柔，你不就没脾气了吗？你说是不是啊，亲爱的？ 是啊。那边去。那边去，你躲远点，你别靠，低头，少看我，有这样的吗？让人开除了，什么都不干了，就吃我一人，我受得了吗？我，你干什么干什么？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你躲远远的，这样的我要不了，多气人呢！这个，有这样的吗？ 那你要不让我过去，你就过来吧。 我不过去。我不理你啊！ 哥， 干什么？干什么？你别给我弄这个！ 你过， 你说的不对。我跟 过过过过， 不，咱别这，别这，来，咱演到这儿，行了，行了，咱行。哎呦呦呦，别这样，别这样，怎么了？有什么话你说。 这回你满意了吧？ 我受不了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杨佳音、丁广泉、抗力二位合作表演的相声《贤妻》，这是1988年第二届大连星海杯相声大赛当中的实况录音。当时有五位脱颖而出的女演员被大家誉为五朵金花，丁广泉先生的夫人杨佳音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杨佳音的表演曾经得到侯宝林先生的高度认可。到这里，三期纪念丁广泉先生的专题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他待人的热情温和，对待生活的乐观豁达，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广泉先生生前的遗愿，无需告别，不办仪式，不留下痛苦，让笑声长存。同时遵照丁先生的遗嘱，他的遗体由家人无偿捐献给医疗机构，我们向这位相声艺术家的胸怀致敬，向他为相声事业做出的贡献致敬。笑声长存，纪念相声艺术家丁广泉先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轰轰笑林，轰轰笑林，轰轰。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玉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